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92集，因为皇上的脉冲，若有若无，时强时弱。这令陈连坊想到在路上听到的各种传闻，心里不禁想，看来这皇上真是吃了对身体不利的东西，而且是在经常吃啊。这时候他又听到慈禧太后在问什么，赶紧凝神地仔细听着。皇上的病是什么病啊？草民看皇上是身体太弱，火气太旺啊，皇上需要休息。那皇帝咽喉中的疮是怎么回事啊？ 回老佛爷，草民认为正是皇上火气太旺所导致。 其实啊，这仅仅是陈连坊的推辞之词，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让皇上张开嘴，或者到皇上的喉边仔细看一看。那皇帝的病严重吗？ 草民认为只要好好调养，会很快恢复的。 好，那你下去吧。 是老佛爷。 将你所开药方直接上呈军机处就可以了。 是。 陈连坊退下来以后，开了一些补身体用的中药上呈到军机处。这些药都是光绪帝以前服过的药，但是陈连坊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诊断出皇上到底犯了什么病。不过他又不能不开，因此呢，也只好开了这些看似有用但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够对症给药。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对症的药给皇上。虽然有御医，陈连坊以及其他的医生不断给皇上论脉诊治，但是光绪帝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至少外面的人是这样传闻的，这就使大家面临一个选择：要是有朝一日，当今皇上突然崩逝了，没有留下子嗣，那将怎么办呢？慈禧太后决定召集军机大臣，再次商议废立的事情，同时向广大臣工征求意见，要求各臣工要各抒己见，谈一谈自己关于废立的想法。另外，慈禧太后还令荣禄发电报询问地方大臣意见。在召见军机大臣时，仍然得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来，这令慈禧太后很是生气，因为荣禄还是劝他要小心行事，要顾及影响。不过大臣们上的奏折却令慈禧太后很是满意，御史张仲新给慈禧太后上书说，皇上变法剪发易服，那是背叛了祖宗，天理不容，他们要求废除皇上，另换一个能忠实执行祖宗承训的皇上。候补知府 翰林院编修王龙之也上书慈禧太后，说废除无能懦弱的皇帝，换上一个能干的皇帝是必然的。而今皇上懦弱无能，他希望慈禧太后能顺应这种形势，早点定大计，早行废立的事情。这些无疑使慈禧太后高兴了一些，但是这些仅仅是搔痒之词，最根本的是要征得军机大臣的同意。而现在军机处意见往往不能统一，尤其是荣禄多次反对，更让慈禧太后觉得不满意。荣禄也深深知道自己已经令老佛爷不满意了，他担心自己几十年的宠信将会化为乌有，这也不能不令他着急。他决定去找李莲英，希望李莲英能在慈禧太后面前替他周旋。他特意备了一份厚厚的礼物，便坐着轿子来到了李府。李莲英赶紧迎了出来，荣禄献上那份厚礼，这自然令李莲英很是高兴。于是荣禄便趁此机会说出了自己来此地的目的。 总阁大人，我此次前来是希望你能在老佛爷面前帮我一忙啊。 什么忙值得中堂大人亲自来一趟？让差人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此事事关重大，换上别人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亲自来了。 哦，到底什么忙？你说， 总管大人，你随老佛爷几十年，也知道老佛爷的脾气啊。老佛爷很恨洋人，恨他们干涉，这一点我也清楚。但是，如今的时局，想来总管大人也有耳闻。老佛爷想换皇上，其余臣工大都赞成老佛爷主张，但是我一个人独自反对，惹得老佛爷不高兴。我这是希望总管大人能在老佛爷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让老佛爷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呐。 中堂大人，你就放心，我自然会在老佛爷面前替你美言的。我也知道中堂大人一腔爱国之心，事事为着老佛爷着想，处处替老佛爷考虑。中堂大人的赤胆忠心，我呀，会向老佛爷说明的。 哎，总管大人，希望你能在老佛爷面前多提醒，废皇上不要太急躁啊，最好是能够以后慢慢来。 好，中堂大人，你就放心，你要怎么坚持，你要怎么说，你就随便说。 这令荣禄感到很是欣慰，但是他对李莲英的这些话却不能相信太多，因为他也清楚李莲英大多是顺着慈禧太后的心思做事。但既然他这样说，就全且相信他一回吧。但是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呢？ 荣禄前脚刚走，刚毅又来了。他也是来找李莲英的，也是想让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面前多提醒提醒。他比荣禄说话可直接得多，因为毕竟他们是金兰之交啊。 莲英，老佛爷真想废皇上吗？ 你说呢？ 我想是，只是由于荣禄屡次反对，这才使得老佛爷不能决定下来。我不知荣禄是怎么想的，居然想保皇上。为什么没有将荣禄也看作党弟加以处置啊，而留到现在让老佛爷生气呢？ 刚毅历来就是很嫉妒荣禄， 但是由于荣禄占了他的先，更是由于荣禄经常能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而且经常召他独对，独对也就是慈禧太后单独和荣禄对话，这是军机大臣最为担心的事情，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和老佛爷说些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刚毅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协办大学士了，不想荣禄后来者居上，弄得他这个协办大学士出不了头，所以刚毅很是恼火荣禄，认为是荣禄坏了他的前程。李莲英当然不知道这些，但是也毕竟在宫中待了多年，知道该怎样在相互矛盾的双方间周旋。荣禄他得罪不起，因为他毕竟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而且更重要的是，荣禄和慈禧太后心中的那一段情还藕断丝连，他也不愿意得罪刚毅，因为毕竟刚毅是他的兄弟。子良兄啊，你也别太着急，老佛爷自然会有他自己想法，而且荣中堂加以反对也是有他自己想法的，我们这些做奴才的除了办好老佛爷交给我们的事情以外，别的就是顺着老佛爷的意思去办事。现在老佛爷之所以迟迟不肯废黜皇上，他也是有他自己顾虑的。李莲英表面上看是在给慈禧太后解释，其实隐含着有指责刚毅说话欠考虑的意思，不过刚毅并没有听出来，他还是发表他的高见。老佛爷有什么顾虑呢？皇上不行本来就该废嘛，难道我们自己废自己皇上还要让别人同意不成？哎，子良兄，你是知道老佛爷的，老佛爷最恨自己做错事，老佛爷一世圣明，要是他在这事情上面不小心犯了错，他会恨自己一辈子的。莲英，咱们也别说了，实说吧，我这次前来，我是希望你能帮助老佛爷坚定信心，这事要办就快办，别再拖。子良兄，我当然会在老佛爷面前说的，只是……李莲英本想说些什么，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刚毅也不便问，于是他们二人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李莲英其实想说的是替自己考虑的话，他苦心积虑的在慈禧太后面前献殷勤，现在好不容易赢得老佛爷信任，要是自己因为一时看不清形势在阴沟里翻了船，这岂不可惜啊？而且他也深深的知道老佛爷既恨洋人又怕洋人，在废立皇上这件事上，老佛爷不可能不顾及到洋人的态度，虽然老佛爷在这件事上看来很坚决。不久以后，各位臣工以及外国在京使馆的人员看到了一道上谕，凡是看到这道上谕的人心里都不免一惊，看来皇帝今后呢还能坐得住，但是到了明年那就说不定了。荣禄曾经建议慈禧太后咨询各大臣关于废立的态度，但现在还没来得及回音，所以慈禧太后在一步步地向她的既定目标前进时，她也越来越重视地方各官员的态度，因为许久不见各地的回音，又不见各地大臣上的表示自己意见的奏折，这不免令慈禧太后有些顾忌，要是各地大臣如两湖两广两江总督都反对怎么办呢？两广总督倒是可以不考虑，因为前任刚下来 新任还没有到任。这种种顾虑不免令慈禧太后有些烦躁不安。李莲英也看出老佛爷这两天烦躁得很，因而他便向慈禧太后建议去看看戏，到颐和园去划划船。慈禧太后表示同意。李莲英叫来了最好的旦角，告诉他们一定要练最好的拿手的戏给老佛爷看，一切都以把老佛爷逗乐为准。但是旦角受了总管大人的交代，没有不演好自己角色的，有时还故意逗台下的慈禧太后笑，因而慈禧太后在看戏时显得心情特别愉快，这令李莲英也很是高兴，因为这正是他向慈禧太后进言的最好时机。看完戏以后，李莲英又陪着慈禧太后划船。当船滑行到满是荷叶的水面上，看着湖面欢快的小鱼的时候，慈禧太后不仅画兴大发，叫李莲英给她拿来画笔和纸。幸好李莲英早已经准备好了笔和纸，她赶紧从船舱中拿了出来，递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宫中多年，闲暇之余总喜欢画画看戏，尤其是在心情好的时候，更喜欢拿出笔来画她所见到的一切。慈禧太后看着在水中嬉戏的小鱼，他们是那样的快活，这不禁令慈禧太后想起了没有入宫以前她自己和荣禄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他们以前就像是鱼儿一样快活，像鱼儿一样相互追逐嬉戏着。虽然后来自己进宫了，但是荣禄仍然如以前一样对自己忠心耿耿，每一处都为自己着想。当年肃顺等还在位的时候，是荣禄在皇上死后帮助自己获得地位与权力，是荣禄帮助自己以免被别人暗杀，这次呢又是荣禄帮助自己重新得以垂帘听政。想到这些，慈禧太后不禁抬起头看了看对面的万寿山，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荣禄啊，你为什么现在还反对我废除皇帝呢？慈禧太后指着铺在他面前的纸和笔说，莲英啊，把这些拿回去。扎。李莲英答应着拿走了纸和笔。等到李莲英再回来，慈禧太后又问李莲英，莲英，你说为什么那荣禄反对我废皇帝呢？ 老佛爷，也许是荣中堂不想这么快的废皇上吧。 李莲英含糊其辞地说着，他怕慈禧太后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 也许是荣中堂怕有人反对。 慈禧太后听出了李莲英的意思，她是说荣禄怕洋人反对，这不禁令她又来了气儿。 他只知道干涉干涉，现在连你也这么想啊。老佛爷息怒，奴才哪敢如此，奴才只是以为荣中堂是这么想的。 荣禄确实是这么想的，这一点慈禧太后非常清楚，但是他自己素来不喜欢洋人，自己不愿意考虑太多关于洋人的事情，这可能就是荣禄反对的原因。慈禧太后这么想，但自己又为什么又非要怕洋人干涉呢？慈禧太后又恨恨地想，我一定要废掉皇帝，算了，再说吧。他觉得自己应该问问李莲英别的事情。 莲英，你看谁最合适补上两广总督的缺呀？李莲英本来想说这件事，但是因为刚才老佛爷不高兴也就罢了，而不曾想现在老佛爷竟然自己提起这茬。奴才以为让李中堂去最好了，李中堂善于办洋务，而两广之地又是洋务繁重的地方。嗯，幸亏你想得到，我看呢，也该用一用他了。他在家闲置太久，我看呢，就这样，派李鸿章接任两广总督的缺。其实慈禧太后也有意让李鸿章接替谭中麟。虽然说他不喜欢洋人，但是他觉得又不得不应付。就如同他有时候也邀请外国驻华大使夫人到宫中来玩一样。两广是最先同洋人通商的地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派一个有威望的老臣是根本管不了那个地方，而老臣中又以李鸿章的威名最厉害。虽然说李鸿藻也不错，但他自己现在还在监狱中，所以在慈禧太后心中早已内定了李鸿章任两广总督。现在居然李莲英和他想到一块儿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

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 北京时间22点整。